北部不时发生类似的绑架，相信目标是勒索赎金。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泽姆法拉州官员说，当局和绑匪经历多次的谈判，确保学生可以获释，但否认政府有向绑匪支付赎金。而总统布哈里上星期要求各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向土匪提供现金或者车辆的做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95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23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8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1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98元升1元，美团362.4跌4.4，国美零售1.88跌4.4，盈富基金29.24跌3.4，阿里巴巴229.4跌5.2，港交所487.6跌2元，中芯国际27.75升1元，小米集团26.05跌系升2.5，中国海洋石油8.84跌3.1，比亚迪股份214.6升1.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7，英镑10.765，瑞士法郎8.444，澳元6.008，加元6.113，新西兰元5.598，欧元9.31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37。日经平均指数报29,408点，跌255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2.12美元，卖出1,72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嘅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嘅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系太古城太古湾道东行线近住太古城中心四座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那段稍为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佐敦道因为有水管急修，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的慢线啦是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27，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成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古仔你听。 我系大成小事印度篇嘅叶培，旧年六月一别之后，恍如隔世。由三月开始，每月第一个星期日，我又再继续同大家分享印度嘅大城小事，风雨都唔改噶啦。Namaste。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 星期二的下午5点11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的温度是摄氏23度，相对湿度 62%。 根据天文台的天气展望，听日天气会稍微凉一点，气温介乎18度到22度。不过都留意了，跟住那一两日都是会有几阵雨的，星期六就潮湿有毛。首先第一个小时，不如头一半个小时跟大家讲一讲是疫苗接种的安排。就是新冠病毒的疫苗的接种计划在26号开展以来，其实现在是属于优先组别的市民是可以去到网上的预约系统，在医管局营运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又或者是其他中心咧去接种疫苗嘅，咁而今日咧亦都咧系可以喺私家医生嘅诊所嗰度咧接种疫苗噶啦。嗱，咁啊私家医生诊所个安排咧，其实同即系你去社区中心有啲乜嘢唔同咧？咁啊最主要分别咧都唔系太大噶。咁但系咧如果去私家医生咧，暂时啊而家参与嘅私家医生咧就应该咧根据资料咧大概有830多位嘅。咁而另外咧就係呢私家醫生咧，暫時每日啦就攞到係80劑嘅即係科興嘅疫苗咧去接種啦。咁所以有啲醫生咧亦都話，即係其實而家都收到咧唔少市民嘅預約噶啦，亦都收到唔少市民嘅查詢。咁亦都希望當局咧可以增加嗰個疫苗嘅供應量嘅。咁但係咧，其實大家如果喺私家醫生去接種嘅時候咧，究竟今日有冇朋友是试过呢？你的情况是怎样呢？譬如现在呢如果你接种疫苗呢，应该是打完针之后呢都还要观察多30分钟的。但是呢有些的私家医生诊所呢可能个环境呢都比较狭窄。那究竟你可不可以在那里真的坐到30分钟呢？又不如呢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除此之外呢，其实呢现在暂时大家又打的呢就是科兴的疫苗了。不过由听日开始呢，市民咧亦都系可以去到疫苗接种专题网站，即系政府嗰个网站嘅网上预约系统咧，就系预约咧系接种咧呢个伏必泰嘅疫苗，即系咧 BioNTech 嗰一只嘅疫苗啦。咁嗱，呢一个嘅 伏必泰的这一只疫苗呢，就现在是可以是在七间由医管局营运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里面呢去接种的。那稍后会不会可以再扩展到去其他的即是更加多的地方呢？那就可能呢要等再进一步呢迟些的公布了。那不过暂时来讲，大家接种疫苗预唔约到呢，或者预约上面有冇啲乜嘢嘅困难呢？打针嘅情况又系点呢？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呢，同我哋讲讲你嘅经验㗎噃。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3月2号朝早9点，港区人大及政协委员前往北京出席两会。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估计，今次两会有机会临时加入有关香港的议程，又说选举委员会的区议会席位被取消的机会高。 今次的区议会选举呢，大家看到攬炒派是全面得到了个议席，如果117票呢进入到选委会呢，一定影响到一个最核心的行政长官的选举。咁你如果是这个选委会本身呢，这些人已经是敌视和中央，或者如果不认同以致嚟搞港独嘅，你话有冇可能佢变成咗个选委会嘅成员？ 11点，多艘游览船喺维港万仔游行，不满政府将游艇视为派对房间，并勒令停业，要求政府批准复业。出租游乐船大联盟成员陈先生： 好多业界都已经系要卖船噶啦，咁但系喺个日子嚟计，想卖都卖唔去噶嘛，咁冇人买咁点咧？我哋要继续啦，我要继续去维护、去保养、处理呢只船只。我哋想出去揾份清洁、扫垃圾做都唔得，都做唔到。咁其实我哋咧唔系想香港政府补咩钱俾我哋，我哋系要复业，我哋要自力更生。 4点半，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系本地个案。当中4宗感染源头未明。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如果咧你系属于5个优先组别嘅市民咧，系可以上到去政府嘅网站上面啦，就去预约咧接种新型病毒嘅疫苗嘅。咁但系咧，市民亦都系由今日开始啦，亦都可以去到私家医生嘅诊所嗰度咧，系接种呢个嘅疫苗嘅。嗱，咁啊，今日私家医生打针嘅情况系点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家庭医生啊，林永和啊，林永和你好， 系啊，你好啊， 喂，想请教一下你今日咧打咗几多位嘅市民啊？ 嗱，其实大概而家我就打咗10个到啦，同我原先预计都差唔多，因为都唔想话第一日咧未熟习个流程咧就约太多市民嚟打针啦。 系吓，但系你哋其实总共应该系第一批系有80剂嘅， 冇错， 系咪啊？ 是啊，其實我哋都係琴日朝頭早咧就收到個疫苗啦，咁就都即刻咧就同之前有啲市民嚟預約咧就聯絡翻佢哋，咁好快就安排曬啦，即係80剂咧其實就認咗頭啦，咁所以咧都會係即係大概每日10-20个市民咁樣咧，就喺4日到咧就應該就可以打曬呢80针噶啦。 即係其實而家嗰個流程係唔係咧？就係你哋先獲分配80剂翻嚟，咁然之後咧就預計打曬啦，就再同有關方面咧係再攞更加多嘅劑量翻嚟。那個安排係咁樣啊？ 最初咧，佢哋簡報會講咧，就話視乎我哋醫生個接種嗰個程度啦。咁如果係譬如好快就睇到個需求，即係已經配合到啦，咁就可能我哋可以再訂貨咁樣啦。咁所以我見既然都訂差唔多啲人都即係可以話80剂咧已經有市民預約咗咧。咁其實我今日又見都即係嗰個流程啊都順利咧。咁我其實頭先咧就試下再訂針啦。咁因為喺網上訂嘅，咁我就入啲資料咁樣啦，就原先係唔可以再訂嘅。不過今日咧就發覺我就訂到啦，即係已經落咗訂單咧就係80剂，即係第二次送貨。咁我就因為驚禮拜六咧就應該就 頭嗰80劑已經打曬啦。咁如果我想繼續約市民，即係接住星期六打咧，就所以我試下今日再訂啦。咁就發覺原來係訂咗，咁應該就我相信即係運輸上啊，咁應該禮拜五之前都應該會到嘅啲針，咁就所以可以安心咧，就再約係80個以後一啲新嘅市民嚟接種疫苗啦。 嗯，嗱，咁你哋嗰個安排接種嘅流程咧係點樣咧？即係咪需要事先見咗醫生傾過，同埋需唔需要睇咗佢病歷，然之後先至幫佢接種咧？ 嗱，咁係啦，其實預約嗰陣時咧，我哋交大姑娘可能問佢第一係咪優先群組啦，因為都好多市民以為咧私家醫生咧就乜人都打得嘅，嚇咁呢個澄清翻。咁第二咧就睇翻佢係平時個身體狀況有冇敏感啊，即係初步問問佢就有冇上網睇過啲資料，譬如自己係咪揀呢隻疫苗。同埋就即係有冇禁忌症啊，同埋了唔了解嗰個副作用等等啦、啊。咁另外咧就即係如果係相熟嘅病人，咁就其實簡單啲啦，因為我哋都熟佢個身體。咁我哋知道方疫苗咧，就其中禁忌或者要注意咧，就係一啲慢性疾病，究竟佢係咪穩定咧？咁另外佢會唔會有一啲食物啊、藥物嘅一啲嚴重敏感反應啊？咁於是乎，我哋初步即係都知佢係合適嘅話咧，咁其實就幫佢預約時間啦。咁就咁預約時間咁嚟到咧，其實我哋會同佢即係探熱啦，就睇睇問下佢當日個健康狀況啦。咁然之後再俾啲資料佢即係睇一睇。咁其實之後咧就係入嚟診症室度就即係醫生咧就直接同佢傾翻啊，問翻佢今日個狀況。咁都有啲情況咧，我哋量翻血壓啊，睇下佢心跳啊，睇下佢當日個身體狀況啊，同埋再講解翻睇下佢明唔明即係。今次個疫苗即係個選擇啊，同埋即係之後要注意嘅情況。咁如果一切 OK 咧，咁我哋其實都好快咧，就用個智能身份證咧入啲資料啦。咁佢係一個電子病歷嘅計劃咧，咁可以即係輸入一啲資料之後咧，就可以用個電腦咧就 click 啲掣咧，就同佢做一個電子同意咁嘅聲明咁樣啦。咁就可以即係。叫做嗰個程序咧，就上網搞掂曬，都可以話兩三分鐘已經做完噶啦。咁、就然之後就可以接種疫苗啦。咁如果係接種疫苗，就因為都係肌肉注射咧，咁今朝睇啲市民就大部分都好即係好接受嘅，咁亦都冇乜即係一啲即時嘅不良反應啦。咁、如果接種咗咧，我哋就即係會打印翻一張電子疫苗，即、就、係、是、好似張針卡咁樣啦，咁就俾翻市民啦。咁、就打完針咧，我哋就會按程序咧，就要求佢喺診症室度候診室度咧就休息30分鐘。 嗯， 咁就因為驚嗰個急性敏感反應啦，咁就通常就其實打完針15分鐘到咧就可以好突然出現嘅，咁即係機會率咧就其實係100%到啦。咁但係我哋即係都配備一啲腎上腺素去即係以防有咁嘅情況咧，就即刻去採取行動咧，就應該其實可以將個風險減低咯。咁就亦都睇下佢會唔會有時打完針有啲其他譬如暈啦、或者有冇啲攰啊，或者一般我哋話驚頭痛啊，或者一啲傷口痛啊呢啲咁嘅情況，可以提醒市民就如果有唔舒服就出聲咁樣啦。咁如果一切冇乜事咧，咁其實大概30分鐘我哋姑娘安排翻啦，就之後就同佢約埋28日後。即是第二次打針的時間，那就希望就完成個療程咯。 咦，我想問呢，是不是真的所有打針的人呢都真的乖乖地在這裡坐30分鐘的？因為以前即很多時候打針呢姑娘叫你按住個針口10分鐘啊，人都不會按10分鐘的啦，都會事先就走去的啦。那你今天是不是見到所有人都真的會是比較靜心地等30分鐘呢？ 暫時可以咁講啦，咁因為所以我哋唔想一次過約太多人就係咁啦，因為始終一般診所都係位置有限啦，咁我哋其實預可能即係2-3個人到喺度等咧，咁就差唔多已經飽和噶啦個空間。咁如果佢哋其實唔係話太逼夾咧，又即係有時理解咧，因為診所都有其他病人咧，咁佢哋都驚可能啲社交距離啊，或者驚感染啊，咁。就變咗佢哋可能就即係如果我哋空即係比較少人啲啊，或者個位置舒適啲啊，咁佢哋可能留喺度咧就比較即係接受啲啦嚇。咁暫時我哋所以安排人流上咧就唔好太密咧。咁今朝個情況都可以話即係幾理想嘅嚇。 咦，阿林永和，我都想問咧，你有冇同你哋啲同業溝通咧？因為有啲嘅同業咧，佢哋個診所可能係更加細嘅，即係本身佢其他睇病嘅病人咧已經係要坐到去出邊喺度等啦。少咁嘅情況，咁你有冇同了解過你其他嘅同業又點樣處理咧？ 其實呢我哋都所以睇返自己個即係診所個大細同埋嗰個即係其他個工作量啦，咁所以我哋譬如我自己嘅，如果係譬如一日十個至二十個咧，都可以話即係幾吃力噶啦，因為都要配合翻個工作。咁即係如果一個鐘睇一個係即係打針嘅，咁另外就其他就係睇症嘅其他病人咧，咁相對咧可能即係嗰個候診室咧最多都可能一個至兩個病人到啦。咁其實比較上咧，可能就即係。都可以接受啦，如果比較細嘅環境嚇，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當然，因為三月其實都係即係好多以前啲流行性病嘅即係旺季啦，乍暖還寒，咁都即係可能我哋都要睇下，因為始終我哋唔同社區疫苗中心咁樣全力係接種疫苗啦，咁同埋嚟得睇嘅可能都有啲係即係比較年紀大啲，可能即係睇慣過家庭醫生，咁即係所以即係有個信心啊，同埋方便啊，近佢哋啊咁樣，咁可能佢哋個情況咧，即係嗰個健康唔係話認真理想嘅，咁所以我哋都唔想話即係變咗 無端端咧，俾佢有一個感染嘅風險咯。 明白，誒，我想再請問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咧，嗱，而家你哋打針咧，政府係會俾翻一個資助你哋。咁但係市民嚟到，始終要見一見你哋咧。你哋同業需唔需要收額外嘅醫生費嘅？ 其實我哋約章係即係大家都明白，就係唔會收費嘅。 係、 因為呢個都係即係都大家都係想推行呢個計劃啦。咁就亦都針係政府提供啦嚇。咁、我哋只不過有啲行政上啊，咁所以有一個費用喺度咯。 即係都 係政府提供嘅， 係政府提供，即係話一般嚟講， 我哋唔會收任何費用， 唔會再收任何費用嘅，即係醫生費都係唔會收。 冇錯， 係啦。嗱咁啊，頭先你都話啦，即係有啲市民咧以為個個都係打得啦，咁但係而家都係五個優先群組咧先可以嚟打啊嘛。你哋點樣核實佢個身份啊？ 咁其實大部分咧而家預約嘅都係六十歲以上嘅長者咧，就身份證就變咗可以即係。即係好簡單啦，咁但係如果其他組別咧，例如譬如醫護人員或者係一啲公司啊，或者跨境司機啊、院舍嘅員工啊，咁其實衛生署咧都有上載咗有張表格嘅，咁如果係可以叫自己機構咧就蓋印啦，就證明自己嘅身份咧，咁我哋醫生咧其實就憑佢哋其實一啲工作證或者甚至乎醫護嘅一啲即係一啲註冊嘅證書啊，咁其實總之我哋都係即係有理由相信佢係即係真確嘅，咁其實都已經可以噶啦。咁無需要即係可能即係一啲可能真係有啲假冒咁樣情況，咁其實最緊要佢最終有個身份證，我哋入咗去資料咧，咁其實都想市民係即係越多市民打越好咧，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佢哋都唔係話捉得好緊咁樣咯。 即係可能會有機會有啲唔係優先群組咧約咗嚟打針都唔定嘅喎，係咪？ 我哋就當然都睇個即係證明啦，有個確認嘅信啦，咁但係你話嗰個信係即係假冒嘅，即係嗰個機構我哋即係。即係又無需話打翻去查或者點樣嘅，咁就即係呢個情況係即係有可能出現嘅。不過即係基於頭先咁講，如果佢都係香港市民，咁其實佢都係可能即係唔夠六十歲，不過都係即係其實打都係遲早嘅事啦。咁我哋即係呢方面咧都唔係話太緊咯。 明白。嗱，你頭先都話啦，就係嗰八十劑咧，第一批嘅八十劑咧，就即係啲預約咧都應該係預約曬啦。咁你頭先亦都係上網咧訂埋另外嗰八十劑，即係總共會有一百六十劑嘅。咁你而家預計嘅情況，一百六十劑大概係幾多日會係即係打曬咧？ 我預計如果我每日大概二十劑咧，咁就其實即係一百六十咧就即係八日，大概一個禮拜到咯。 向預者多唔多啊？即係有冇人係話想打，但係就即係你哋都供應唔到俾佢啊？ 其實因為正正我哋又唔想個即係太多人聚集咧，所以其實診所咧有時好多我哋有啲叫 walk in 咧嘅情況咧，咁我哋即係暫時個做法咧，我哋就話都要去預約，就唔可以即刻打咁樣咯嚇。咁亦都係即係。而家既然係預約咗咧，咁所以我哋係一路排，其實已經排到去三月尾噶啦。咁我係有個擔心嘅情況咧，因為其實我哋第二劑咧就係二十八日後啦。咁我都同啲姑娘講咧，其實二十八日後咧，其實當我今日打咗二十個人，咁其實換句話講咧，二十八日後咧，即係我唔可以約新症咧，其實已經有二十個人咧。即係可能我哋嗰、那個嗰、那個工作量已經係爆㗎啦嚇，咁我究竟當時可唔可以即係啊？如果由下個月開始咧，我就都每日咧約多五個，即係大家個工作量承唔承得起咧嚇？定係我要停一個月啦？我要 即係做咗第一批嗰一個月咧嘅第二針先咧，咁呢個我哋要考慮咯。 明白，喂，多謝曬你啊，林永和，傾到呢度啊，唔該曬，拜拜。林永和係一位家庭醫生，咁頭先佢講咗咧，佢第一日啦嚇，幫啲市民咧係打呢個新型肺炎嘅疫苗嘅接種咧嘅情況嘅。1872311，你嘅經驗又係點咧？阿劉先生你好，劉生。 系你好，主持。 你好，刘生，系。 我昨晚打咗疫苗嘅。 嗯。 咁寻日我就去沙田元和路体育馆嗰度打嘅，就7点钟。 系。 咁我依时去到咧，7点钟嗰条龙咧就已经有超过50人噶啦。 嗯。 咁又登记，即系排只入去登记，登记完坐喺度，然后有啲嗰啲form俾我哋睇，即系提示我哋可能有啲乜嘢咩咩。副作用之類咁嘅嘢啦，咁就需要我哋喺嗰度剔格嘅，即係話表示我哋已經越 即係解釋都清楚嘅。咁啊，打完之後，我想問你有冇真係喺嗰度坐足30分鐘啊？ 咁咧就因為其實去到等完一輪，去到打嘅時間咧就7:50噶啦。 係 打完之後咧，佢打得好快啫。咁佢打嗰位施針嗰位。打針嗰人員咧，即係問我攞身份證啊。 不如咁啊，劉生啊，因為就係5:30新聞啊，5:30新聞翻嚟咧，同你再傾多一陣你嘅經驗啊，好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系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几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确诊嘅4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包括家庭主妇、无业人士、传染期冇翻工嘅人士，同埋一名喺科大一间公司工作嘅68岁人士。在科大的确诊者和同事在校内一个的办公室工作，并没有教书，曾经在今个月23和25号和一名来自深圳的28岁人士见面和开会，对方之后前往上海，在上海确诊。至于和其他个案相关的3宗本地个案，患者包括一名曾经到大角咀黄仲仁医务所求诊的人士。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下昼继续处理多名被告的保释申请。代表梁凤维和谭德志的律师在庭上说，昨日的聆讯到深夜，被告接近清晨6点几才返回荔枝角收押所，但今朝8点至9点之间再度返回法院，认为对被告造成额外的肉体煎熬。国安法指定法官苏维德回应说，相信今日的聆讯时间不会好似昨日的情况，最多可能是到晚上9点至10点，同意时间太夜并不理想。今日的聆讯中，多名被告的代表律师分别为保释申请陈词，至今大约22名被告完成保释陈词。香港大學一項的研究顯示，超過60%受訪者支持設立膠樽按樽制，並認為合適的回收點有助建立市民對回收的信心。團體建議每支膠樽裝飲品可以收取港幣1元作可退回按金，和5毫作不可退回膠樽稅，並結合進口飲品標籤登記制度以助實行。港大生态学及生物多样性研究部团队和环保协进会在前年6月至去年5月访问了327名的市民，并归纳挪威、德国、美国、夏威夷和南韩的回收经验，提出适合香港的方案。研究结果认为实施1.5元的膠樽按金年税合理，并建议政府利用回收所得的税收资助回收商兴建设施，长远发展回收产业。 缅甸军事政变发生一个月，当地示威抗议未有减退的迹象。在最大城市仰光，数以百计示威者抗议，他们很多戴上头盔，手持自制盾牌。警方用催泪弹、橡胶子弹、震撼弹和实弹驱散。在西北部的古灵庙，有示威者投掷杂物，警方发射实弹，至少四人受伤。东盟外长稍后召开视像会议讨论缅甸局势，相信缅甸军方会派代表参与。新加坡外长维文会前话会向缅甸军方说明对当地出现的暴力感到震惊，呼吁立即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并重启对话。菲律宾外长透过 Twitter 强调东盟不干涉彼此的政策，绝非不问对错。有一批全国民主联盟议员组成的委员会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批评，东盟同意和缅甸军方会面，变相是承认政变合法。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喺新界嘅大埔公路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禧花园对开慢线受阻嘅，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喺银禧花园对开嘅慢线，因为有坏车事故啦，龙尾排到沙田马场。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油站，龙翔道龙尾喺天马苑。港岛咧，柴湾嘅连城道啊，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影响嘅关系，连城道近住环翠道嗰段咧单线双程行车，连城道落山方向近住环翠道现时交通繁忙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新界咧车公庙路就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尚德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啲市民讲到话，可能做检测咧要成个星期先有结果，甚至唔止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志超， 呢个系我哋而家防疫嗰个最大嘅漏洞。你几日先至有报告，成个计划丧失意义。明朝食管超级传播发生咧，唔多唔少系同检测滞后系有关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新冠病毒疫苗嘅接种计划啦。咁啊，寻日咧就政府重开个网上预约系统啊。咁我预约咧系可以去到3月28号为止嘅。咁呢个就系讲紧咧预约接种科兴疫苗啦。咁有27万个名额，其实咧去到寻晚嘅8点钟咧，已经超过咧157000人咧系预约，累计嘅预约人数咧。都已经是超过了22万，差不多接近23万的了。另外呢，就是今日开始啦，亦都有800多位的私家医生和诊所呢是可以帮市民接种科兴疫苗的。除此之外呢，由听日开始呢，市民呢亦都是可以透过网上的预约系统啦，就是预约呢是接种呢这个伏必泰疫苗，即是 BioNTech 那一只的疫苗啦。咁预约期咧就由3月10号到3月30号嘅，电话号码1872311，接种疫苗嘅经验系点咧？打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我哋继续请翻咧喺答半新闻之前同佢倾紧嘅刘先生。刘生你好， 系 嗱，你头先又讲到咧，你寻晚去到7:50咧就去到沙田嗰个社区嘅中心嗰度就打疫苗啦。7:50系打完噶啦，系咪啊？ 打完啱啱系7:50。 系啦，吓咁个流程，我听你咁讲咧，都应该相当之快，系咪啊？ 我比我预期中系慢， 慢添啊！ 我自己感觉，我头谂住系应该8点前应该咩都搞掂晒噶啦，但系去到咧，我发觉，咦，话原来7点嗰条队都有超过50人，咁我就知道一定冇咁快噶啦。 嗯，吓， 咁所以入到去咁打完，其实最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是不是真的需要等30分钟呢打完之后、我就会我自己啦，当时我打完之后我就觉得没什么反应，错了大约10分钟左右我就想走了。其实当时都见到有很多人都是打完没多久，可能10分8分钟后他们都想走的。不过工作人员呢都跟他们说，你坐多阵先啦，要等30分钟咁、样。咁我都唔该该走嘅，咁但是个工作人员都叫我你坐多阵啦咁样。咁我话我坐咗10分钟啦咁样。咁你坐多5分钟添啦，睇下係真係冇嘢啦咁先至走啦咁样。咁我就终于坐多5分钟啦，咁大约15分钟到啦，咁我就走啦。 咁返去之后个身体反应系点样啊？ 我又唔觉得咩副作用，就係觉得一举嗰隻手打针嗰隻手呢，就觉得打针嘅位置好似攰攰地咁样。 哦，系吓，咁你预约埋暂时未咁快预约下一剂又可系咪啊？ 唔系，已经预约 预约埋啦。 第一次嘅时候已经系连埋第二次噶啦。 系吓，明白。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刘先生同我哋分享咗你嘅经验啊！咁啊，大家仲有冇啲咩经验可以同我哋分享咧？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咁啊，其实除咗咧系打疫苗之外啦，咁我谂大家都亦都会关注咧，就系另一个啊，就系 K11 Museum 呢个商场嘅即系明朝食馆嘅群组啊。咁因为如果系计翻咧而家嗰个嘅数字。就应该咧喺嗰个嘅群组入边咧系累计咧应该系有。都有40多人咧係感染咗噶啦，咁另外咧今日啦，亦都衛生防護中心亦都話啦，即係喺商場地下嘅一間曲奇餅店嘅一個兼職員工咧，尋日係初步確診，今日咧亦都係確診嘅。尋日咧就亦都有專家同埋即係政府嘅人員啦去睇過啦，咁亦都係喺呢個 K11 Museum 嘅呢一個明朝食館入邊咧攞咗一啲嘅即係環境樣本去睇嘅，咁初步咧。就是说那个的 K11 的环境样本呢是没有阳性的反应的。咁除此之外呢大家都可能会关注呢就是这个的明朝食馆呢它那个的空气的问题。因为根据即是专家所讲呢，就是袁国勇教授所讲呢，就是说它入面那个的空气的喉管呢就即是嗰、那個先風量啊，即係唔係咁充足嘅，咁所以呢個可能亦都係導致到咧感染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咁啊，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就係測量師學會嘅前會長何巨業噶，何巨業你好。 你好。 系嗱，你就去咧嗰个嘅食肆嗰度睇过啦，就明朝食馆嗰度睇过啦。咁其实个喉管嘅情况系点样啊？ 嗱，其实嗰个风管咧，我哋叫做其实佢个室内嘅冷气或者系通风系统咧，咁表面睇咧，就因为佢个楼底本身就唔系太高嘅，因为结构所限啦，似乎就楼底个结构楼底咧。都得兩米七到嘅啫，或者大約咁上下啦。咁嗰次你安裝咗啲風管咧，其實咧即係嗰啲風喉咧，因為其實需要都大量嘅風喉嘅，因為一個食肆都有一個標準嘅風喉嘅要求同埋通風系統嘅要求啦。所以我見到咧個天花咧就比較多密嘅風管風喉，咁就你話個狀況咧，其實佢就即係新嘅，始終係一個新樓宇同埋新嘅食肆嚟嘅，所以就只不過係密啲。同埋咧，就變咗成個天花都其實又俾風喉佔據咗大部分空間咧，就覺得比較局促啲啦，即係嗰個天花或者風喉底剩翻嘅空間。咁亦都我亦都即係好快啫，因為冇辦法，我哋真係好快咁睇睇。咁就見到有啲風吹風或者出風位咧，其實就有啲位置咧就擺得就因為其實佢同啲風喉就比較近啦。咁因為佢就個樓底矮啦，所以變咗佢吹風嘅位置咧，佢就冇辦法再跌低啲，即係咁就盡量就從其他風喉帶入平嘅位置咧，所以出風吹出嚟咧，可能都會有啲障礙嘅感覺。咁因為佢裏面亦都有啲間隔嘅，咁就間隔又裏邊有啲嘅台啊位置，可能有啲嘅所謂嘅貴賓房咁類似嘅嘢啦。咁變咗咧就個空氣個流通，因為始終樓底矮。咁變咗咧，就啲風管咧亦都比較密咧，咁容易就即係唔容易做得一個好好嘅空氣循環咯。個感覺就係喺個狀況係咁，但係我冇做到任何嘅測試，所以就呢個純粹係個表面睇到個狀況啦。 其實佢而家個說法咧，就應該係佢嗰個通風管咧係比較幼啊，個通氣量咧就唔高，個輸送量咧應該係申請牌照時候嘅三分之一啦。我想問咧，即係喺呢個通風管比較幼嘅情況之下咧，你頭先都形容到嗰個環境係樓底矮啊，如果佢個樓底高啲咧，會唔會對於佢嗰個嘅整體空氣都可能會有一啲嘅改善咧？ 我諗就係、是、其實呢個可能有兩件事嚟嘅，因為我都理解到袁國勇教授講緊咧，就係佢睇到啲資料或者個現場睇到咧，嗰、那個尖峰嘅風管咧或者個風喉係幼，即係我睇到我記憶佢係咁樣描述。 冇錯， 咁呢個咧尖峰嘅意思係咩咧？因為咧我哋發牌裏面有個要求就係提供一個室內空間裏面每人咧就每小時要提供到17个立方米嘅新鮮空氣。咁呢個尖峰意思就喺户外抽入嚟嘅空氣。咁抽入嚟空氣咧，可能佢喺投資裏面見到係有啲位異常嘅都有啦。咁但係問題我哋就好難講嘅，因為要睇設計，因為設計係咪即係佢原本嘅設計個抽風機都係重要，因為抽啲風氣入嚟啊嘛。咁跟住入到嚟之後，再用啲風喉連接喺唔同嘅位置吹出嚟。咁要計算嘅，可能佢局部係有個別係幼啲細啲，但係咧最緊要佢布質平均，但我就冇辦法確認到個佈局嘅位置啦。咁但如果你話樓底高啲咧，咁變咗咧就第一要喺我户外抽入嚟嗰個風機要足夠馬力啦，抽夠力抽啦。咁而入到嚟嗰啲風喉，如果係可以有空間，當然可以做翻大啲嘅。但當然我而家唔係話佢細或者唔合標準，因為我哋都唔知。只不過可能佢哋計算嘅量度出嚟嗰個先風量低咗。咁但係同個風喉大細有冇直接關係，真係唔知。因為可能係個風喉都足夠提供到咁大嘅風速，只不過可能個風扇可能開得慢，或者唔夠新鮮氣抽入嚟咁解。咁我覺得整體如果樓底高，可能佢佈局呢啲風管啊、風喉咧，甚至乎安律室內嘅我哋叫冷風機啊，因為其實佢要制冷噶嘛，佢有用空氣就要用，好似我哋室內嗰啲嘅分離式冷氣機嘅室內機咁，你要循環，你跟住凍咗啲空氣，跟住吹翻出嚟。咁如果你嗰個空間高啲咧，安啲冷氣機同埋安啲風喉嘅位置可以疏。距離遠啲，甚至個位置可能擺得比較平均啲啦。咁當然對個循環會有好處啦。 明白。有一個技術嘅問題咧，我都想請教一下嘅，就係、是、因為而家呢啲嘅食肆咧，好多都喺商場入邊嘅啦。咁嗰間嘅食肆佢自己本身嗰個通風同嗰個商場嘅設計咧，有冇任何嘅關係㗎？ 以我理解咧，就有資料即係提供我都查詢過一啲嘅設計嘅情況咧。其實呢個食肆理解咧，佢就 嗰、那個先鋒抽入嚟嘅係獨立抽入嚟嘅，佢亦都有一個獨立嘅抽風抽翻出去嘅。咁佢同佢嘅風管咧，就同個商場整體或者其他店鋪嘅風管基本就冇接駁，即係或者可以咁講，完全係基本上獨立嘅。咁所以咧，就如果純粹喺呢個單位呢、這個風嘅傳輸嚟講咧，就應該係兩者係獨立嘅處理嘅。咁所以因為呢啲食肆咧，好多時即係。都是個實施牌照負責人咧，就負責做呢個設計裝修啊，甚至乎個牌照嘅嗰、那個佈局嘅設計，甚至乎個通風系統嘅設計，都佢哋自己個人負責，因為配合佢自己設計啊，咁要從食環署申請牌照咧，都要提交個通風設計，咁由佢哋去做嘅。一般嚟講，咁好多時都要求係相對獨立，尤其是呢啲咁嘅處所咧，咁大型商場可能好多時冇辦法配合佢個別嘅需要，佢只可以俾個位你安裝啲抽風啊、入風啊咁嘅出口嘅啫，室內整套系統要佢自己係獨立，咁呢個都常見嘅。嘅設計安排嚟嘅， 明白。嗱，咁我亦都最後想請教埋啦，就係、是、如果而家啲食肆咧，佢自己本身佢嗰個嘅換氣嘅標準咧係唔足夠嘅時候咧，咁佢可以點樣去加大嗰個嘅換氣量咧？係咪要係整過曬啲喉管啦？定係其實用呢個空氣清新機嗰啲都可以處理到咧？ 我諗空氣清新機就只不過令到個內循環嘅空氣咧有啲污濁嘅部分或者微粒啊，就可以過濾啫。就並非加大個新鮮空氣嘅，咁當然啦，就如果你嚴格嚟講，加大新鮮空氣咧，就戶外抽入嘅空氣啦。咁其實咧，就首先就需要有戶外嘅一個抽風口，個抽風口個相要合理嘅大細啦，視乎你個風量啦。咁第一種，另外就係個抽風機，因為始終呢啲係抽入嚟嘅。咁抽風機個馬力可能要相對要調整啦，要大啲啦。再者就入到單位室內嘅抽風機以後咧。就應該啲風管咧，或者風喉咧，就要加翻相對嘅大細，可能加大佢，或者係加多一兩條，咁令到個總體一個輸送量增大先，咁先可以配合到個所謂嘅先風量，或者往後而家食環署講緊嘅整體嘅換氣量，因為你足夠嘅入嚟，足夠空氣抽入嚟，你先再抽翻出去，先係叫做換氣。你要增大嘅換氣量，必須要有大多啲嘅。新鮮空氣入嚟啦，咁所以一定要加大呢啲可能個抽風機啦，同埋嘅喉同埋呢啲通風管嘅算啦。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何巨業，編到呢一度，多謝你。何巨業係測量師學會嘅前會長啊，咁啊 K 十一集團嘅發言人咧就話啦，就係明朝食館嘅先風量咧係比牌照嘅標準低，咁所以咧佢哋嘅集團咧就知道之後咧已經係將呢個明朝食館嘅租約咧係將會同去終止嗰個租約噶啦，咁而根據我哋問翻啦，即係 K 十一集團嘅發言人啦，佢哋都話咧就係明朝食館嘅通風系統咧係獨立運作，同其他商户同埋食肆咧就並不相連嘅。咁此外啦，佢哋嘅商場咧亦都會進行深層嘅清潔同消毒啦，就預計咧星期六。是会重开，他们为今个星期六的重开做准备的。电话号码18731，另外一个也是关于食肆相关的，就是今个星期四食肆就可能要加入这个执台专员，如何实施呢？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e You again. 昨日同大家讲过几时用 A, 几时用 AN, 咁样啦。今日呢我哋再讲多一个例子。我哋上次同大家讲一个名词前面用 A 定是 AN 呢，其实是取决于嗰个名词嗰个第一个音系点样嘅。如果佢系响音开头嘅，好似 REAO 咁样呢，我呢就会系 AN 啦。如果我系一个所謂的 consonant 一個副音開頭咧，譬如 S 音啊、T 音啊咁咧，我前面咧就是 A 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亦都會解釋到咧，點解我譬如一個字母 H 音，譬如我哋話H bomb 啦，一個氫彈啦、氫氣彈啦，或者一支 HB pencil， 一支 HB 嘅鉛筆啦，或者一個 H shaped。嘅屋啦 ，OK， 咁呢啲咧，我哋虽然个串法系见到个 H 喺度 ，the letter H， 但系个读音上咧 H 咧，其實咧係A 嚟嘅開頭，咁係一個響音開頭嚟嘅。所以如果前面加 A 或者 AN 咧，我哋正確選擇咧係 AN 嘅。咁所以我哋係 an H bomb, an H shaped house, or an HB pencil。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根據咧，尋日專家所講啦，就係明朝食管咧，佢嘅傳播咧可能性有兩個。第一個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咗啦，就係因為佢個通風管咧比較幼啦，咁可能咧係造成一個短距離嘅空氣傳播。而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食具嘅交叉感染，主要話佢個下層嘅茶水間啦，同時擺放咧用過嘅食具同埋廚餘，唔排除咧係受污染嘅食具同埋茶具咧交叉感染嘅。咁而食环署方面咧，寻日都同一啲嘅食肆见过面啦，咁就话应该咧会系星期四啊，会系喺呢个香港法例嘅599F 章入边咧加入一个嘅指示，就要求咧每间餐饮处所都要增设一个执台专员嘅呢个咁样嘅要求，就系专门咧去收拾同埋清洁咧使用过嘅餐桌同埋餐具嘅执行上面有冇困难咧？咁啊，电话旁。旁边我哋请嚟就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徐文伟，徐文伟你好，系徐文伟你好，系 你好啊，你好，你好，主持你好啊，各位听众好， 你好嗱，根据咧即系我哋亦都再同食环署嗰方面了解过啦，咁佢哋就话咧都会系3月4日加入指示，就要求餐饮处所咧设置一个执台专员，即系要行噶咯，咁茶餐厅嗰方面一啲比较细嘅食肆喺执行上面有冇困难咧？ 当然啦，有困难啦，因为即系讲小规模啲嘅冰室先啦，因为佢哋本身可能一位员工咧就兼顾两个岗位嘅，咁可能系执台同埋做服务咁样啦。如果要有增设一个执台专员咧，俾嗰啲小型嘅餐厅食肆咧，都系有困难嘅。咁如果讲大型嗰啲啦，即係其实而家都知，其实大家都知而家飲食嘅生意都系点样㗎啦。咁呢度额外增加嘅人手去做呢件事呢，其实对个营运成本呢都有一个好大嘅影响㗎。咁当然希望即係我哋都防疫优先啦。咁所以琴日都开会讲啦，執台专员我哋可能要設立，但都未必系个专人。如果佢執台嘅时候呢，可能戴手套啦，咁啊，佢執完台就除手套洗手，咁啊做其他嘅工作咁样，處方都係接納嘅。 但系我可以想象咧，喺一啲细间嘅即系粉面铺啦，或者一啲真系得两三个人嘅咖啡室啊，或者系少少嘅茶餐厅咁样啦。其实你要佢哋每次除咗个手套再洗手，先至去再做其他嘢咧，都可能会有困难嘅。因为分分钟一个人就喺个水吧嗰度，一个人咧就系负责整嘢食，跟住另外嗰个就出边收钱啊、落单啊，其实乜都系佢噶咯。咁点去？去做咧，即系又除手套又洗手咁样，点做咧？ 其实喺营运上就一定困难好多噶啦，因为咧即系平时可能嗰个同事前线嘅同事就头先讲啦，即系可能我哋水吧又系楼面，有时可能楼面又系串菜，跟住个客人走咗佢要执台，咁而家可能中间佢要抽两分钟、三分钟除咗对手套洗手，跟住先做其他嘢。咁呢个实质上咧喺个工程嗰个流程上咧个工作咧，是加大了的，这个事实来的。咁但是处方又觉得即是如果不是这样做呢，这专家意见呢就怕交叉感染。咁其实我们就真的很困难的，作为飲食业界。由疫情到而家呢，即是每一次每一波的疫情一出现呢，咁啲专家又好政府又好都加啲新嘢俾我哋。咁我哋諗下我哋飲食业由疫情到而家，由呢个体温机啦、搓手液啦、二人一台啦、间隔板 1.5 米啦，到而家就话执台专员啦，跟住就系换气率啦等等，我哋都其实做好多，我哋个规格已经都差唔多去到医院水平啦。咁即系 整體嚟講咧，即係成件事咧，我覺得冇一個策略同埋規劃咯。即係每一樣嘢發生嘅時候咧，都係覺得係我哋飲食業做得唔係好唔足夠，就要加啲嘢。咁其實我想講明潮食館呢件事咧，喺大家如果有留意咧，其實佢係中午發生嘅。咁其實政府都揾人喂封翻我哋夜晚，咁我哋都講，咁你封翻我哋夜晚，咁佢中午都會發生㗎呢件事，係咪？咁其實呢個 case 係中午發生，咁你政府有冇一啲好嘅策略，令到我哋飲食業可以跟得到、做得到，亦喺防疫上可以做得好啲啦？ 嗯，明白。好啊，徐文伟，多谢晒你，暂时同你倾到呢度啊吓。徐文伟咧就系稻苗学会嘅主席嘅，咁啊，亦都咧系如果真系增设呢个执台专员咧，而家嘅说法就应该会系星期四啦吓，咁就会喺相关嘅法例入边咧加入呢个指示啦，就要求餐饮处所咧设一个执台专员嘅。咁但系真系对一啲小型嘅食肆喺执行上面可以点样做到咧？咁呢个咧我谂都系餐饮业界所关注嘅地方。跟住咧，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嘅意外啦。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禧花园慢线嘅坏车啦，仲系喺度处理紧噶。龙尾已经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系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比较多车噶，车龙排到去香港仔近南丰道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系喺龙翔道桥面。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系报29,095点，跌咗356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2,327亿2,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8,999点，升咗70点，成交张数2,856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508点，跌咗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1点，跌106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98蚊升1蚊，美团362.4跌4.4，国美零售1.88跌4.4，盈富基金29.24跌3.4，阿里巴巴229.4跌5.2，港交所487.6跌2蚊，中芯国际27.75升1蚊，小米集团26.05升2.5，中海油8.84跌3.1，比亚迪股份214.6升1.6。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汇力资源、湾区黄金、远大住工、飞鱼科技同埋汇安智能。五大跌幅股份系春能控股、量程控股、浙江联合投资、盛源控股同埋浙江永安。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8，日元106.88，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6，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88，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6。港金系报15,8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27.53美元，卖出价系1,728.04美元。港汇指数报101，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有宗意外事故啊，喺九龙龙翔道啊，龙翔道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因为有意外啊，现时咧观塘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嘅龙尾去到常怡道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啊！观塘道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伟业街个龙尾排到去常怡道，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啦。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我哋嘅评论员系金文峰啊，你好，金文峰。 大家好啊。 咁啊，嗱，其实咧，即系近排咧，大家都相当之关注啦，究竟香港嘅选举制度咧会有啲乜嘢嘅改变啦？咁当然，即系第一个即系好直接，大家会系谂嘅咧，就系、是、之前啊，夏宝龙咧就即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啦，亦都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啦，佢喺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嘅一个即系研讨会入边咧嘅发表嘅讲话啦。咁因为当中咧，即系我哋睇到紫荆雜誌有佢一個獨家嘅授權發布，就係、是、成篇嘅講話咧都有印咗出嚟嘅，成篇嘅致辭。咁其實即係喺成篇嘅致辭入邊咧，即係最重要嘅一樣嘢咧，都係話要確保要有愛國者治港啊。咁呢個港人咧，嗰、那個愛國者治港咧，佢其實亦都係講到咧，就係話而家即係愛國者治港嘅原則咧，仲未得到咧全面落實。咁無論係喺特區嘅行政啦、立法啦、司法等政權機關啦，定係喺區議會等非政權組織啦，以及咧係教育、傳媒等領域咧，尚未真正形成穩固嘅愛國者治港局面。金文峰呢個都幾闊喎，唔單止係講緊即係行政立法，包埋司法，仲要包埋區議會，講明係非政權性噶啦，都包埋區議會、教育、傳媒呢啲唔算係一個政權機關啦啩，但係都包埋落去。 係啊，其實如果你睇翻佢嗰篇講話，我諗大家可能有啲人都睇咗唔止一次啊。咁其實佢嗰樣嘢，我覺得最主要一樣咧，就係講到即係嗰個愛國者嗰個愛國個國咧，其實好清晰嘅。佢就話一定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呢一樣嘢，我諗係喺之前咧，其實喺反而中央其實冇揸得咁緊，即係雖然我哋會之前講到即係愛國嘅話，你愛啲乜嘢？有啲人會講文化中國啊，有啲人講等等唔同嘅中國嘅概念，但係而家咧其實就好清晰喺夏寶龍嘅講話裏邊就講到，嗱你要愛國者咧，呢、這個愛國嘅國咧，一定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佢再進一步啦，就啱啱好似你咁講啦，即係無論係行政、立法、司法、傳媒、教育，甚至係非政權嘅呢個區域性組織啦，根據基本法嘅講法。都要是一個愛國者治港。簡單來講，在這裡裡面無論是你是議員啦，你是這個政府的官員啦，甚至是傳媒教育界的，那你要做愛國者治港，那即是你是要愛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想他現在就是講這件事，他我想那個起點都是2019年那個社會事件，那可能給到中央一個感覺，就是講緊他们感觉到呢，即香港似乎即以前用的讲法就是人心回归了。现在呢就是讲直接香港人不够爱国了，或者那个管治那个团体不够爱国，所以要做到这件事。下一步呢就是个讲话里面，就是我们的制度上面要做到保障到未来那个叫做治港的班子又好，整个即刚刚讲不同的方面又好，都要是爱国者去做一个主导。 但是如果说要确保一个即你刚才所讲的爱国者主导啦，咁即系话咧，换言之咧，就可能系会有一啲嘅资格嘅审查存在嘅。嗱，先撇开即系资格审查喺选举入边咧点样做法啦。但系如果系话要加入埋教育啊、传媒啊等等咁样，咁点做一个资格审查咧？呢啲其实唔系一个即系选举出嚟嘅一啲嘅岗位，咁唔通以后逢亲做传媒嘅、逢亲做教育嘅，都需要审查一下啊？你符合资格啦，然之后先要俾你投身呢个行业咩？ 我谂系嗱，其实夏宝龙嗰度其中一个讲法咧，大家可能都会留意到，就系佢强调就系唔系要清一色，即系简单嚟讲咧，就唔系话要大家都一定要同意。或者政府的講法等等各方面，但是他呢很明顯就是今次是畫了一條很清晰的紅線，就是你不可以是反對這個中國共產黨，就是管治香港，就是或者這個執政黨的地位等等。那我想他其實條紅線就畫得很清晰的了，但是就著這個紅線是我覺得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可以給，即無論是教育或者媒體他們去發揮的。即是其實說真的，去到今時今日是不是媒體或者在教育界，我哋亦都唔會見到話，即係好多叫做叫做因為國安法又好，因為呢條紅線又好而發生好大嘅動盪。 但當然我明白咧，喺呢一刻，因為好多嘢都未真係叫做推出嚟，或者未有啲案例，咁所以一定會引起一啲好多人嘅諗法嘅。特別係即係而家中央同埋香港人之間個互信係比較低。咁但係佢嗰個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唔係要清一色嘅講法，或者唔係叫清一色嘅叫做諗法，而係話喺某一啲紅線係不能夠接觸底下咧，其他嘢咧都係可以有大家一定嘅自由程度喺度嘅。 嗯，夏寶龍喺個即係致辭入邊咧，你頭先講到咧嗰個清一色咧，佢就話係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就说呢香港绝大多数的市民呢素有爱国爱港的传统，爱国者的范围呢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呢都是广泛的。但问题就是你这个广泛的爱国者，你刚才也都金文峰也都讲到呢，就是那个红线的范围。就是两者啊，究竟怎样去可以并存呢？因为如果讲话譬如这个红线、 嗯、 即是你要效忠特区啊等等咁样。咁但係乜嘢界定为效忠特区呢？呢、這个咁样嘅说法有机会係可以有漂移㗎喎、哦。即係甚至譬如而家亦都有一啲嘅人大代表甚至就话譬如你高层官员呢唔可以有雙重嘅國籍啦、 嗯、 即係呢啲咁嘅規定啦。因為以往大家都記得，譬如喺因為歷史嘅史言，咁、嗯、所以有一啲咧高層嘅官員咧，佢係憑住呢個居英權嘅計劃，即係回歸之前嗰個居英權計劃咧，而係獲得即係英國嘅即係國籍嘅資格嘅咁樣。咁而家譬如有一啲嘅人大就話：喂，應該擴展到咧常任秘書長嘅職級啊，重要嘅法定機構。金管局啊、保监局啊等等咧，都要放弃双重国籍。即系我意思就系、是，即系想讲问嘅一样嘢就系、是、呢、這个所谓爱国者呢一样嘢，其实嗰条线会唔会有机会系不断去漂移？随住唔同人会有唔同嘅一条线画咗出嚟，咁我哋点样去了解呢条线到底系点样画咧？ 呢样嘢咧，我觉得系。一定會是我不肯定是不是用漂移這個講法，但是就著這一件事，我覺得跟隨著那個形勢的改變，我覺得是會有機會改變。因為這件事就是其實之前夏寶龍的講法，就是舉例來說，就是他講了幾樣，就是對辯證的第一件事，就是既要確保到香港人的自由權利，亦都要確保到國家安全。那究竟在那一刻那個國家安全怎樣可以確保到呢？我想就是他那條紅線畫在哪個位置。所以其實一定是看形勢而有所改變，這件事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即是國際局勢等等各方面都很難在這一下就畫到這樣，但是可能五年之後究竟那個形勢是不是這樣呢，可能又變化了，所以是會有變化的。但是原則我想就是剛剛我們所說的那樣東西，就是說在那個愛國者治港裡面，其實最基本的東西就是怎樣確保到那個國家安全。 嗯，但系谁来去确认边啲先至系爱国者咧？嗱，针对住咧喺嗰个选举嘅范畴啦，而家就即系有不同嘅人士咧，都有不同嘅建议啊。咁譬如咧，头先即系我所引述嘅其中一位嘅港区人大代表啊，陈万琪啦，佢就话设立一个公职人员选举及委任嘅资格审查法。咁而另外一位咧，就系、是、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嚟自经民联嘅梁美芬咧，就系话要唔应该由选举主任决定在选举入面参选人的资格应该设有一个具广泛代表性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电话旁边就请来梁美芬的。你好梁美芬。 梁美芬你好。 大家好。 我想问你那个设一个即具广泛代表性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其实怎样才是广泛代表性呢？ 首先呢，一直是由选举主任去决定一些参选人的即係資格嚇，我認為咧一直都係唔係好恰當嘅，因為咧一個咁重要嘅決定權同埋責任咧，就唔應該就咁係擺咗俾選舉主任。咁佢亦都係一個中級嘅公務員，嚴格嚟講。咁咧就我應該由始至終嗰陣時開始有話呢啲係咪要嗰個 DQ 嘅資格咧，我已經係呼籲，一係咧就係、是、地方係。我哋應該當地要立例寫清楚呢件事，或者咧應該係由更高級 的决策层去做的。那咁咧，点解会提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呢？即系我认为咧，用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佢去确定基本上咧，所谓广泛嘅代表性咧，系指都应该要嚟自有啲唔同背景嘅人。咁呢个委员会我初步谂嘅，但系未曾好细致嘅，即系都应该系由政府去系去委任嘅。但系咧，点解话要来自多啲嘅背景咢？因为好坦白讲咧，嗰个人佢本身咧系唔系佢系已经有一啲嘅行为系逾越咗一国两制里边，特别系一国里边嘅底线，即系佢系有啲系相信系自决啊、港独啊，或者曾经都参与过即系某啲嘅活动，或者表达过系一啲即系你系危害国家安全啊、颠覆。是中央政府等等呢，其实讲真呢，我哋点知得晒呀，系咪大家譬如话假设即係我邀请入去，咁呢但係互相呢，其实我哋喺我哋一行里面，大家应该都会系会互相会知道多啲，会提供到多啲嘅资料。咁我认为呢，如果你多啲嘅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相应嘅。咁比起由选举主任一个人去做，咁肯定呢是会是更加符合那个的需要和即是那个客观的要求。 以前呢也都有一些人士就觉得即是不是应该要由选举主任去负责做这个 DQ 的工作呢？但是问题就是你梁美芬你说即是设一个由广泛代表性，就是由政府委任的即是资格审查委员会，其实某程度上就是确挑选了某些人呢，才给他们去做一个选举，那个筛选性是不是比现在的确认书这个制度是更加强呢？ 确认书就他一样是可能要签确认书，即是这个是没有矛盾的。现在是讲紧呢，他签了确认书，而究竟那个选举，而且都是最后都是选举主任决定的。始终都是选举主任去决定。咁过往嚟讲呢，即係我哋嗱，即係从嗰个都话工作嘅岗位同埋好多人嘢呢，你由选举主任一个人，好似你区议会咁讲啊，四百几个席位，咁多参选人。嗰陣时我哋早就已经讲呢，即係你係有好多样嘢呢，即係 overload 咗嗰个选举主任。压力亦都过大，咁啲人冚唪唥就针对佢，又系又会有。咁你亦都有错失啦，即係嗰啲好，你见到大家都话呢个选举主任同嗰个选举主任考虑嘅标准唔同嘅，有啲又好松嘅，有啲呢入咗去入局之后呢又进行好多类似我哋认为同港独啊、自决啊嗰啲行为都系相类近嘅，就当选啦。其实嗰啲人佢本身已经有 track record。根本就是那种信念的，其实本来那时候就不应该入闸。那你怪一漏慢，这个人做这么多样东西，老实说是不是他的职能呢？我那时候都其实都几体谅他们。是吧，那所以你多些你设立一个机制呢，始终是好一点的。那这个机制具体怎样运作，我现在暂时呢我未曾说想得很细节，所以我又不想在一个未想到很细节的时候我是讲晒啲 detail， 只不过呢我就是认为是由一个委员会去取代呢是更加合理的，肯定是各方面呢佢考虑嘅情况将会呢是比由一个人佢自己去孭晒，佢自己去决定晒，最后亦都有啲係证明係错嘅，咁佢又要俾人批评啦。有啲做咗决定嘅又要俾集体全部针对晒佢一个人去攻击佢嘅，我认为都系唔理想嘅。 梁美芬都想问，咁其实你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其实你觉得系要去针对边一个层次嘅选举咧？系区议会啊、立法会，定系包括埋呢个特首嘅选委会同埋特首嘅选举咧？ 我认为咧最好就系一致噶啦，你唔好唔同阶层、唔同层面嘅，又有唔同嘅，到时亦都有好多不一致嘅地方。咁所以咧，嗰个都要系即系如果真系成立嘅话咧，都会系即系大家要详细啲。细心啲去考虑，但系我认为嗰个标准系一致噶啦，即系话咧，你系首先你有一个即系佢系会超越，就好似行为超越咗呢、這个 这个一国那个底线的。其实早就在政改以前，在政改我差不多十年前呢，我们同一批学者都提过这件事的。是说就是那时候，但是主要就讲特首的入閘，就是不希望有第日有尴尬的场面，就是有些人原来他真的是不得的，中央是没办法接纳的。那你呢就搞晒一轮嘢之后呢，就他就进行了一些嘢呢，是最后大家始终都会出现宪制危机。不如你一开始在这一方面是做好他。那你而家呢就那时候仲未有这些自决啊、港独啊或者咁夸张的嘢出现啦，在地区的选举。那而家其实你睇到各个层面都出现咗啦。那就不如一致呢在这一度確立咗。嗱，我那个准则或者个态度都是很清楚的。其实香港来讲呢，你要参与管治的人呢，你符合了这个即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稳守一国的底线的标准，那些人才可以参与管治，去决定这么重要的政治或者公众的资源和政策。你这个底线你稳守了之后，香港那个两制发展的空间更加大。 是，但我想 所以而家其實就係個底線咧，要揾乜嘢人去確立咧？咁你係咪揾個選舉主任，然之後第日就成日都司法覆核咧？咁我覺得都唔理想噶。 但我想問咧，即係對於民主派人士批評，其實呢個等於伊朗式嘅篩選，係咪咁樣嘅做法咧？ 呢啲咧叫即係我係勸佢哋咧，就唔好再沉迷於用呢啲咩口號啊嗰啲嘢。一國兩制咧就冇任何形式，就係中國嘅特色。由于有中国特色才有一国两制，如果不是就一国一制，我们选择了。那一国两制行了25年了，差不多是行了一半了。那其实也是一个检讨的阶段，有些什么做得好，有些什么不做得好。大家一致的目标就是令到一国两制做得更加好，令到能够令香港管治更优质，更即不要这样内耗啊、瘫痪的人去能够加入政府，加入立法会。咁样呢令到一国两制係行得更加好，所以佢唔好粒啲帽，有咩伊朗式有咩式，佢哋应该要改变佢过往嘅，即係同我哋真係大家呢係对口咁样倾，呢个係中国特色，唔係咩嘢任何其他形式。而而家走 到呢，唔好意思啊，梁美芬， 要呢种 好唔该。 病毒将会喺今个月成为美国主流新冠病毒。天气概况，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而日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意外清了场一阵噶啦，而家车龙就消散紧，一带只是车多。后少少啦，彩虹交汇处交通繁忙噶，去荃湾方向嘅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都是比较多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队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排队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提一提大家，车公庙路有水管急收，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Tony， 我见一台节目表有大城小事嘅，乜唔系已经？ 咪就系已经翻翻嚟咯。 哇，你知唔知呢几个月我冇得听，晚晚都瞓唔着啊！ 迟啲你都肯定瞓唔着噶啦，有咁多城市嘅故仔你听。 大家好，我系陈美玲。好开心又有机会在大城小事开咪同大家分享一下日本的大事小事。三月份开始的啦，咁我约定你啦，记住收听啦。必ず聞いてくださいね。お楽しみに。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金文峰头先咧就同阿梁美芬啦，佢系基本法委员会嘅委员啦，倾过啦。咁佢就倡议咧设立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咁呢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咧就会按佢嘅谂法咧就会审查埋咧即系行政长官嘅参选人啦，吓选委会嘅参选人嘅资格啦，立法会啦，区议会啦。即係總之呢啲嘅人士參選咧，都必須要通過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嘅。其實如果係咁嘅時候，咁香港係唔係即係仲係可以喺個政治上面真係達到一個廣泛代表性啦？ 如果你話嗱，你睇下你講嗰個政治，你話如果係真係叫做親中又或者反中上邊咧，我相信未來咧應該只係會得翻即係。親中的聲音，這個是事實來的，即是你如果要做一個愛國者治港，你自不然那一班人，即是正如夏寶龍這樣說，那個愛國的國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你在政治上，如果你的政治上是指親中呢，是應該是就著這件事呢，是會是傾向這一邊的，但是如果你說在其他方面的，例如政策方面呢，其實就算是愛國者也好，親中的這邊也好，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的。那另一件事就是呢，我的想法就是当你的制度有改变之后，其实那件事是连锁式的，就是现在可能有部分的参政或者从政的人，可能他们认为我可能出来叫反中的一些口号，可能拿到多些票，可能他们会出来叫，但他们是不是真的，或者他们理念上，或者在实际那个叫做自己那个政治取向上，是不是真的去到那么反对中国或者反对中国共产党呢？可能他们未必是这样。可能当那个游戏规则重新划定的时候呢，到时可能有一批可能比较中间少少的人，他们未必再嗌这些口号。但是他们就住在这一边呢，他们可能不再参与就住这么政治化，或者就住亲中反中那方面去表态。但是呢就可能在其他方面呢可以讲更加多的东西。即是简单来讲，就是游戏规则改变呢，有部分的人，即当然有部分人真的可能意识形态上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很反对现在的中国政府的，但是在改变了制度之后，他们在这方面未必再表态，但他们都同样入閘，是就着某一些其他的政策可以表达到他们的意见。所以你说政治上面是不是多元代表性呢？我的讲法就是，如果你只是 純粹從親中反中裏面咁講咧，嗰、那個代表性係會少咗嘅，因為大家都係愛國者先可以參到政。咁但係如果撇除咗呢一個意識形態呢個咁嘅對立咧，喺其他方面咧，其實依然有好大嘅空間可以做一個多元嘅發言。 嗱，其實唔單止呢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如果我哋睇埋咧，即係其他嘅一啲嘅，即係建制嘅人士啊嘅建議咧，就會睇到咧，即係似乎係想香港成個嘅選舉制度咧，都由上而下都有一個比較大嘅改變嘅啦。譬如咧，范徐麗泰啦，前全國人大常委啦，佢就話咧，而家選委會就係負責選出行政長官噶嘛，佢就話要取消咧係嗰百幾席應117席啊，由區議員咧互選產生嘅議席，就改由咧，譬如係全國政協啦，去做當然嘅委員啦，同埋咧亦都係全國工商聯啊、青聯啊、婦聯等等組織嘅港區代表咧，亦都可以選出代表咧去參與選委會。咁此外咧，就係直選嘅選區由而家5個咧拆細至少去到10個，並且咧要採用埋一個雙議席單票制。咁而直選議席減少嘅席位咧，就翻去咧要由選委會選出啦。我諗大家如果有記憶咧，就係第一屆同埋第二屆嘅立法會選舉咧，都有選委會嘅議席。咁然之後後尾咧，嗰啲嘅議席咧就全數由其他嘅即係選嘅議席咧係取代咗。咁即係話咧係翻去。轉頭啦，咁仲有就係佢另一個建議，就係話選委會嘅另一個職能咧，就係咧由若干嘅委員咧提名立法會候選人，確保咧立法會候選人係愛國者。嗱，種種加埋一齊，再加埋梁美芬而家所建議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咁究竟第二時香港呢啲嘅即係所有嘅政治性組織啊，會唔會今日有啲社評會話，即係會唔會成為咗一啲嘅叫近親嘅繁殖咧？電話號碼187232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请嚟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马岳你好， 系马岳你好， 系嗱。不如咧，首先讲一讲咧，而家就即系有人建议咧，就话有资格审查委员会。另外亦都甚至都有人建议咧，就系公职人员啊都要做一啲嘅资格审查嘅方法嘅。先讲呢一度，你点睇咧？ 我谂如果话选举有资格审查委员会咧，就即係基本上係違反國際上面嗰個即係民主選舉嘅規定嘅，因為我諗你國際上面民主選舉，咁你通常係講緊自由嘅選舉，即係話參選同埋提名都係自由嘅。咁就如果你話真係要有一個委員會，即係提名委員會咁樣變成一個太上皇，咁啊邊個人可以選，邊個人唔可以選嘅話咧，咁其實就根本講唔到公平競爭㗎啦。咁我相信呢個你之後仲會覺得仲會有好多即係民主派有興趣參選咧，都係講笑嘅。我相信啊， 係有興趣參選定係實質可以選，可以入到去選啊？ 有興趣參選都未必實質可以選，冇人知道實質點樣可以選。咁於是乎，即係而家當然已經係嘅咧，即係已經有眾多嘅 DQ 嘅機制。咁樣就即係宣誓嘅規定咁樣，咁報名前可以 DQ， 報名之後可以 DQ， 做咗議員都可以 DQ。咁變咗我其實一路都猜想，就算真係仲會有選舉嘅話咧，即係話民主派即係現在已經即係其實可能好多人都會已經係俾人告緊啦，咁樣咁就即係實際上仲有幾多人可以參選，同埋有幾多人會有動力去參選咧，都已經係非常之即係存疑嘅。咁就即係然後再即係。當然其實你現在已經是有資格審查啦，即是話我諗你各種DQ嘅制度啊、宣誓嘅制度啊等等咁樣，咁即係再整個委員會我都唔肯定，即係話其實嗰、那個即係目的喺邊度啦。 嗱，但按照頭先阿梁美芬嘅說法咧，就係、是、覺得咧，就算以往即係有啲人參選咗確認書啦，咁但係佢做嗰啲嘢咧，都係同佢確認書嘅內容咧係有所違反嘅，亦都覺得咧，如果交俾選舉主任咧去決定參選人嘅資格咧，亦都冇理由將一個咁重嘅負擔咧擺曬落去嗰啲人嘅上面，所以就要有一個。佢話即係具廣泛代表性，即係由政府委任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去承擔咗呢方面嘅功能。咁其實實質上即係究竟你點睇由一個選舉主任去決定佢有冇參選人資格，同埋呢個咁嘅資格審查委員會去決定佢有冇參選資格之間嘅差異咧？ 我覺得冇分別咯，都係即係政府決定邊啲人可以選就可以選，唔可以選就唔可以選。我都睇唔到即係過往咁多年，由2016年開始 DQ 候選人開始，即係真係有好客觀嘅標準。即係話，亦都我睇唔到話你再整個委員會咁樣，咁其實嗰樣嘢個公信力會高過即係選舉主任去做，因為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其實嗰樣嘢係政治決定，即係並不是即係話即係有乜嘢客觀嘅標準咯。 咁另外就係選委會啦，咁而家選委會入面呢有117席呢就係屬於區議員即係選出嚟嘅選委嘅席位啦，咁而家嘅說法呢似乎都話即係會取消嘅機會呢就相當之高㗎啦，咁個建議就係話譬如搵返啲全國政協啊，或者係即係全國工商聯啊、青聯啊、婦聯等等呢啲嘅組織嘅港區代表呢去參與返嗰個嘅選委會啦，咁但係其實如果我睇返呢即係基本法附件一啦，就是关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其实它入面真的有一个就是其中一个界别就是区域性组织代表，入面就是包括了立法会议员、区域性组织代表、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的代表的样。如果没有了这117席的区议员的选委，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符合到区域性组织代表的这个定义呢？ 咁好容易人大改少少嘢咪改到啦。咁但係就即係个问题，我諗係其实过往十几年呢，其实政府喺每次政改嘅时候呢都将区议会嘅代表纳入去或者扩大佢嗰、那个即係成分嘅。咁其实呢一路都觉得佢哋即係政府特区政府咁多年其实政改其实都系觉得区议会嘅选委又好啊，或者互选产生嘅立法会议员又好啊，系一种即係一个即係民主嘅形式，係比係一種擴大代表性嘅一種嘅做法嚟嘅。咁但係如果調翻轉頭，現在就即係取消咗佢咧，咁就即係佢假假地都係叫做即係地區即係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嘅代表啦。咁其實那個代表性反而係調翻轉頭削弱咗。咁如果你話俾政協即係自動會成為選委，咁我都覺得係有少少奇怪嘅，因為人大先係36席嘅啫。即係如果你政協個個都有份嘅話，政協調調翻轉頭可能百幾席，咁其實就變咗係一個即係有少少係即係頭重腳輕啦。咁亦都即係你會變咗，其實俾人個感覺咧就話中央即係嘅機構，即係理論上中央嘅機構，實際上喺個選委裏邊個比重越嚟越多，調翻轉頭就代表香港人嘅一個基本選民嘅一個即係比重越嚟越少啦。 系阿马，我都想问一问啦，即系你就研究选举嘅啦，咁其实有啲民主派人士就称为如果咁样改法咧，就会变咗伊朗式嘅选举。咁啊，梁美芬嘅讲法就唔系呢个系中国特色嘅选举，但无论如何都系啦。咁你可唔可以分享？ 即系话中国同伊朗差唔多啫，梁美芬 讲。嗱呢个佢嘅演绎啦，咁我就唔再帮佢解释啦。咁但系嗰样嘢就系、是、伊朗式嘅选举里边咧，即系我哋分享少少。其实即系有啲人就讲如果我哋譬如即系做到爱国者治港，咁可能就少咗政治争拗，就可以专注到民生政策。其实伊朗式的选举做不做到这个效果呢，还是其实又是做到另外一些不好的效果出来呢？ 我想不应该将香港和伊朗类比的，因为伊朗是宗教国家，咁就即係佢本身嚟讲就即係神权嗰、那个即係觉得控制係好重要。咁但係我諗最重要嘅问题就係你冇解决到嗰、那个即係香港嘅基本矛盾。即係话香港咁多年嚟嗰个主要嘅即係政治分歧其实都係意识形态分歧。即係民主与呢一个即係不民主，即係或者係对中国政府嘅态度咁样。咁如果现在你将好大部分嘅呢一啲咁嘅人抹走佢，即係不让佢参选，咁就仿佛好似冇咗嗰个政治分歧。咁其实咧就你成个选举制度本来已经系只系一个有限嘅选举制度，即系只得半个即系立法会系民选，咁其实都将嗰样嘢抹走咗去，咁你成个即系制度嗰个嘅民意功能咧，其实系会更加削弱。第一，第二就系呢一个即系其实个认受性会更加削弱。咁我其實覺得呢樣嘢本身係不利特區施政嘅，即係話你將即係本來嘅潛藏嘅好多嘅即係社會矛盾、政治矛盾就炸大睇唔到，就令到佢不能夠透過一個選舉嚟到去有效咁樣表達。咁然後就即係咁你當然即係到最後你政府仍然可以控制到即係議會嘅大多數啦。咁但係我自己感覺就話政府可能喺施政上面咧對民意嘅敏感度咧反而調翻轉頭係會越嚟越低嘅，因為即係話個選舉已經即係越嚟越不能夠反映到嘅一個民意咯。 阿馬，我哋都要講翻咧，就係立法會嘅選舉制度咧嘅歷史嘅沿革啊。咁因為大家都記得啦，喺回歸之前咧，市政局啦，或者係即係當時嘅立法局嘅選舉啦，都試過有唔同嘅選舉嘅辦法嘅。咁回歸之後咧，就採用咗呢個比例代表制入邊嘅即係名單制啦。咁亦都咧個計票方法咧，亦都係即係用一個最大餘額法啦。咁而家嘅倡議就係話，喂，咁樣嘅選舉方法咧，會係令到有一啲嘅激進人士咧都入到去個議會，咁所以咧，范徐麗泰建議就係話雙議席單票制啦。嗱，咁究竟即係嗰陣時點解會傾咗一個比例代表制翻嚟咧？我諗都請你同我哋重温一下呢段歷史啦。 我諗比例代表制咁咁多年廿幾年嚟，即係政府每次都係政改檢討嘅時候，都係稱讚比例代表制嘅，因為佢哋講話嗰樣嘢會均衡參與，咁就即係少數黨派都可以入得到去，可以保障多元聲音。咁當然就即係因為建制派其實可能就即係一路嚟講都唔係即係如果喺民意投票嚟講都唔係主流嘅聲音啦。咁所以本來嘅比例代表就係比較有效地保障得到佢有更加多嘅人可以入得到去。咁但係調翻轉頭就話即係如果你話激進咁樣，咁就即係我諗呢度有一個假設嘅，就係話激進嘅就少票，所以咧就少票咧，咁就當你議席少，即係議席多嘅時候，每區嘅議席多嘅時候咧，嗰啲激進嘅聲音就入到去。咁我諗就呢度我諗我現在回應有兩點啦。第一就係話真係激進到不能夠接受嘅嗰啲人，咁嗰啲候選人可能現在已經可以足夠喺 DQ 嘅各種 DQ 嘅機制已經排佢在外啦。咁可能即係政府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咁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其實如果你睇即係泛民初選嘅嗰個即係走勢嘅話咧，咁其實可能激進嘅並不一定係少數嘅，即係話其實佢可能有好多嘅依一個即係選民支持嘅。咁你如果係真係即係自由嘅選舉嘅話，咁又未必代表真係即係選區嘅議席數目減少咧，你就一定係可以將一啲即係所謂激進嘅一啲嘅聲音就排佢在外啦。咁變咗我諗就係即係我諗政府嘅標準係改變咗好多啦，因為我諗就話過往廿多年嚟每一次政制嘅檢討，咁其實咧就我自己都寫過不少嘅有關原有嘅比例代表制嘅一啲嘅弊病啦，即係你話碎片化啊等等嗰啲咁樣。咁但政府都係話多元聲音係好嘅，均衡參與係好嘅。咁但係現在就突然間一下子就改咗話，即係而家哦，原來而家個制度好多問題啊！突然間咁啊，過往即係即係支持唔好改呢個制度嘅冚唪唥，而家都走翻曬出嚟講話呢個制度好多問題。咁我都有少少係呢個疑惑嘅喺度嚇。 同埋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以往立法會選舉嗰、那個即係得票率咧。如果用一個最少嘅，即係話最尾嗰只嘅票數咧，入到去個立法會咧，都唔止係一啲嘅叫做泛民或者係激進人士，其實都入邊應該係有一啲嚟自建制人士。 好激進嘅，我覺得嚇。咁就咁但係我諗其實嗰度係有好多嘅方法可以改嘅，因為我諗比例代表制有好多嘅不同嘅安排計票嘅方法。咁就即係但係現在政府係揀咗一個係對洗黨最有利嘅計票方法。咁就亦都過往其實有個聲音就話覺得即係啲選區太大，即係例如新界西咁樣，咁地域上面好大，由一個天水圍去到東涌都係咁樣，離島又係咁樣，咁可以將佢即係減少啲議席，仍然繼續用比例代表制咁樣。咁就調翻轉頭用雙議席單票制係咪真係會得到嗰、那個即係好嘅效果咧？咁就即係我自己都有少少存疑，因為呢個制度就其實係從來都冇用過，咁就即係實際上真係即係用嘅時候，究竟其實會產生咩效果咧？咁大家都未測試過，咁就冒然去改咧，我自己都會有相當大嘅懷疑咯。其實 係嗱，啱啱提到其實雙議席單票制，雖然嗱而家只係暫時有人提出啦，未通過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通過咗，啱啱你都提過啦，就係未測試過，但係會唔會即係以你研究選舉嘅經驗咧，會預計到即係會點樣咧？係咪到時就得翻啲大黨存在咧，而啲細黨消失咗咧？去到雙議席單票制嗰陣時候？ 細黨其實都冇乜細黨啦，而家就即係我諗最可能嘅就係兩個陣營一人攞一席啦，咁樣嚇。咁但係兩個陣營一人攞一席咧，其實同而家嘅嗰個比例代表制嘅嗰個結果係差唔多嘅，因為比例代表制如果你諗翻即係2016年嘅話咧，咁就民主派19席，咁啊建制派16席。 咁就如果係2012年嘅話，就民主派18席，建制派17席咁樣。咁其實你都係一半一半左右，最多民主派多少少咁樣。咁變咗就實際上嗰個議席嘅分配嘅效應咧，咁就未必一定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咁至於你話係咪細黨，咁我好難講啦，因為我諗現在嗰、那個如果尤其是我睇泛民初選嘅話咧，咁嗰個政黨效應基本上可能係好弱噶啦。即係話你民主黨可以有啲人好高票，亦都有啲人可能好少票。即係話你出黃碧雲結果變咗細黨，咁啊即亦都唔能夠代表，即係唔能夠即係代表係你話改咗制度，佢就會比較穩陣，可以入得到去。咁就即係我諗嗰個變咗都幾難。即係喺嗰個新嘅制度底下，當其實因為現在我諗好多政黨個安排。即係其實建制派政黨都係安排，都係其實都係分開五個選區去操作嘅。你一下子將佢改咗十幾個嘅話咧，我諗佢哋都未必一定好能夠好有效咁樣去適應得到。 由呢、這个即系设一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到咧就系、是、取消选委会入边咧区议员互选嘅议席，再去到咧立法会选举嘅选举办法嘅改变。咁刚才金文峰就话，即系如果喺一套咁样嘅全套制度之下啦，即系选出嚟嘅人咧，佢嘅政治倾向咧会系都系一致嘅，即系一套嘅。咁但系咧可能 喺选出嚟嘅人嘅政治倾向系一套去委任啦，做咩仲要选举啫？社会系多元噶嘛，社会多元系透过选举反映多元声音噶嘛。你的目的整个选举出嚟，但系又要选出嚟所有人嘅立场系一样嘅话，咁不如唔好搞选举。 嗱，正正就想问，即系呢个咁嘅多元性系咪仲可以存在咧？即系譬如话，喺唔同嘅民生啊，或者系经济议题上面有不同嘅睇法，咁样有啲系比较倾向咧系即系倾向即系保护弱势多啲嘅，有啲咧就倾向侧重于工商嘅咁样。咁其实呢个系唔系仲可以保存到香港嘅呢个咁嘅多元嘅政治制度咧？ 我相信就好簡單，因為如果我睇廿幾年、三十年香港嘅選舉，一路嚟講民生嘅問題並唔係選民最重要嘅選取議員嘅標準嚟嘅。咁就當然你不同嘅一個候選人可能會有不同嘅立場，咁但係嗰個分歧唔係真係咁尖鋭，即係呢個同外國好多個國家，你譬如可能階級矛盾好尖鋭啊等等嗰啲意識形態個分歧咁尖鋭。香港即係嗰個政治分歧最大嘅，其實一路都係政治，即係一路都係意識形態對民主啊、人權啊等等嗰啲嘢嘅態度。咁如果你話將嗰啲嘢全部都抹走嘅話，咁就其實就冇乜好選㗎啦。咁就亦都即係睇唔到，即係實際上嗰個即係社會上面嗰、那個，即係我諗市民嗰個多元嘅意見，主要體現喺即係政治上邊多過話係，譬如喺民生嘅社會問題上邊會有好多元嘅不同嘅意見咧。我諗過往嚟講，其實即係睇唔到喺嗰個層面上面，其實係會即係真係好百花齊放。咁結果你會令到好多嘅即係真正嘅民意冇辦法喺個咁嘅選舉制度裏面可以得到代表。 但係除此之外咧，會唔會令到個權力係傾側咗某一啲嘅利益團體咧？ 你講嘅利益團體係邊啲啊？ 因為今日都有報章嘅評論提出啦，咁就係話即係特別就係以即係選委會嘅嗰個角度去睇啦，就係、是、一個小圈子嘅選舉咧，佢內文就係話本來就係容易咧出現傾向利益傾斜嘅問題，如果再擴大即係、就是、特首選委會承認嘅權力喺立法會嘅參選提名過程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咧，就等於進一步咧增加佢哋嘅政治籌碼啦。 我就睇唔到嗰樣嘢係符合現有嘅基本法或者各種嘅法例嘅原則嘅，因為我諗你正常嚟講，所有嘅即係選舉個提名嘅權都同嗰個即係選民嘅選舉權係重複嘅，即係話咁你選委會嘅制度已經係2000年係最後一屆，2004年已經即係廢除咗㗎啦。咁如果你話而家再要翻返一個20年前嘅制度咧，就真係一個好嚴重開民主倒車嘅一個做法。咁就調翻轉頭，你話又要即係選委會，即係選委會變咗有特殊嘅提名權嘅話咧，咁就將成班選委變咗一個即係太上皇階級嘅即係集團嘅啫。咁我睇唔到呢樣嘢係好合理咯。 好，唔該曬你馬岳，同你傾到呢度嚇。馬岳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電話號碼1872311，有啲咩睇法，不妨打嚟同我哋傾一傾啊。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继续提堂。到晚上大约七点，暂时约有32名被告经代表律师完成申请保释的陈词。国安法指定法官苏伟德安排暂时休庭大约35分钟，被控辩双方同被告食饭，之后会继续进行余下被告的保释申请。苏伟德今日较早时话，今日的审讯时间最多可能直至晚上10点，同意审讯时间太夜并不理想。三名占领运动发起人连同另外六个人被控被裁定串谋犯公众妨扰罪和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罪成，上诉聆讯今日展开，预计审讯三日。代表首被告戴耀廷的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促请法庭考虑2014年香港情况和现时有很大区别，当时的示威活动并没有暴力事件。他又质疑如果相关活动被指控串谋妨扰公众秩序，会对今后的和平集会活动和言论自由造成寒蝉效应。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源头不明个案中，患者包括一名在科大工作的68岁男子，他曾经同一名到科大开会，后来在上海确诊的人士见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食环署人员寻日在尖沙咀 K11 缪斯亚取走48个环境样本，包括洗手盆底和冷气样本，暂时未有结果。K11 缪斯亚明朝食馆近日出现超级传播，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指餐厅所释出的先锋量只有申请牌照时说明的三分一。K11 集团表示会终止明朝食馆的租约。建筑署移除香港动植物公园内一棵受核根病感染的古树名木，以保障公众安全和防止真菌蔓延至邻近树木。被移除树木是一棵深叶榕，建筑署前年一月确定受核根病感染，随即采取风险缓减措施，包括清理树冠和施放杀真菌剂等，但树木的健康和结构状况仍然不断恶化，核根病在基部和根部持续扩散，令树冠稀疏和枝叶枯死。建筑署联同发展局绿化园景及树木管理组去年12月实地检查，确定树木的健康和结构状况无法复原，有潜在倒冧风险。管理组就移除树木的建议咨询城市林务咨询小组，小组成员不反对移除的建议。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啊。九龙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咁啊桥面嘅快线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嘅。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桥面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可以嘅话咧，揸车朋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塞紧车就要忍耐一下啦。而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喺文化博物馆对开，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清咗场，不过都要多车，龙尾去到美松苑。 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菲林明道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港岛路面咧，柴湾嘅连城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而家连城道近住环翠道嗰段咧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经过时间大家请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沙头角公路鱼塘边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啊！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千祈唔好揸咁快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5000蚊嘅电子消费券分五期嘅，咁就一个月一次。听到钟女士， 我一个月都买唔到1000蚊餸，因为疫情嘅时候我都好少出去食嘢。 听到陈女士， 每个月买埋米啊，买埋油啊，都系700多蚊，咁但系一个月用唔晒咧，就唔可以带落下个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收点子三色咁简单。 港台电视31，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集穿越时空，翻返去古代嘅亚历山大港，你会见到一座屹立海边嘅巨型灯塔，原来佢象征住当时王朝掌控大自然。 仲会见到当地一座公共图书馆，专收冇人要嘅藏书手卷。 究竟呢一座咁破格嘅图书馆可以点样提升亚历山大港嘅地位呢？ 历史二三事之解救古城，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金文峰。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今晚嘅评论员咧就系金文峰。虽然咧我哋头先讲咗好多关于即系呢个选举委员会啊嘅成员嘅组成啊，立法会选举嘅办法啊，选举嘅制度嘅改变咧，都系唔同人士提出嘅建议啦。不过似乎由而家嘅风声睇起上嚟咧，嚟紧啊香港嘅政治制度咧、选举制度咧，都真系会有几重大嘅改变。变嘅，咁你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倾倾啦，听听听众嘅电话先啦。金文峰，电话旁边有位陈先生，你好，陈生。 系陈生你好， 系 你好，陈生有咩睇法？ 系我想讲咧，就即系我哋市，即系作为一个市民想讲咧，即系反对派咧就唔系话咩反社会啊、反政府嘅，反对派系即系反对一啲政府唔好嘅政策，咁咧就讲说话出嚟，讲出嚟啫，即系讲个意见出嚟啫。是咪先？我而家最擔心就係咧，如果你消滅咗民主派啊咁樣，咁變咗點啊？民主派將來就係剩翻建制派同埋嗰個咩紫荊黨啊？係咪先？咁啊，你個建制派咪即係成為被打壓嘅目標啦？係咪先？如果佢唔係即係如果就算唔係成為打壓嘅目標啊，一係就全部都係支持政府嘅，所有嘢都係支持嘅，係咪先？你一反對，咪變咗反對派，咁我就最唔想咯。即係希望社會有多元嘅聲音咯，係咪先？即係唔同嘅人又可以表達意見咁樣，而且你冇影響㗎。而家我哋個法例咁完善，係咪先？你可以 DQ 佢㗎嘛？佢犯咗法， 又可以去告佢，系咪即系咁远先？你都唔俾佢有发表声音嘅机会，咁香港就好惨噶啦。 明白，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听听石生先啦。石生你好， 石生你好， 系啊，金文峰啊，同埋陈燕平你好， 你好。 嗱，根本咧就系、是、因为起源咧就系、是、选举主任放咗啲人入去咧，就选咗呢个区议会。咁咧就區議會咧就泛民派咧佔極大多數，咁所以而家咧佢又要滴水不漏，先篩選先。嗱，你個教育嗰度咧，佢點解要提教育咧？就係、是、因為教協咧係高票教師係選咗教協出嚟代表立法會，所以咧佢就要整頓個教協啦。可以咁講咧。啊，陳燕平， 係 而家我哋香港人每人一票去選嘅嘢，全部俾佢推翻曬。我哋選出嚟嘅人，佢全部都唔俾佢入閘。啊，選舉主任都唔夠辣啦，係咪啊？所以而家可以咁講咧，就不如委派咯，好似以前嘅英國咁樣委派一個港督落嚟香港咯。咁咪得一言堂咯。馬鵝講得好啱嘅，分析得好啱嘅。大家都冇晒声音噶啦，系咪啊？ 好， 呢啲系我的意见嚟嘅。 好多谢晒你石先生嘅意见啊。咁啊，其实啊，金文峰即系过往咧，当讲到香港嘅政治制度嘅时候啦，即系都特别有一个名词就系叫做均衡参与啦。咁同埋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基本法》啊第45条咧，亦都讲咧就系行政长官啊，最终系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咁但系如果、真系经历到头先我哋所讲嘅种种，无论系讲紧选委会也好，立法会也好嘅改变嘅时候，其实香港嘅政制仲点可以，即系点样去话俾人听，仲系一个均衡参与？点样去话俾人听，我哋会有一个广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员会去即系产生一个嘅行政长官呢？ 我想而家其实咧，喺政治制度或者选举制度上面咧，其实中央好明显就住特别系而家成个国际局势，即系对住即系佢主要问题系美国同埋台湾嗰边，佢好明显系想短期里边咧，尽量可以解决到香港而家，即系希望唔好香港再出现翻2019年嗰个情况。咁佢选择嗰个方法咧，就系、是。我哋一路即系呢一个钟讲噶啦，就系话喺政治制度上边咧，就唔俾一啲可能反对中央嘅声音参与。即系啱，其实正如阿马岳咁讲啦，即系而家最主要嗰个矛盾咧，就系嗰样啦，亲中反中。即系但系咧，如果而家个做法咧，就系喺选举上边将呢个矛盾直情系唔再俾佢出现，即系话只要你反中，你就唔好参与呢个选举咯。咁但系呢样嘢出到嚟之后。啱，其實我問馬嗰個問題，即係關於伊朗個選舉，就話究竟嗰個議會可唔可以從一個政治爭拗上邊變翻去，即係集中傾翻一啲政策上面嘅嘢咧？我唔知道伊朗嗰邊係點嘅情況啦。但係呢個好明顯係中央想做嘅，即係話我哋嚟緊嘅選舉咧，就集中講民生啦，講政策啦。因為大家都明白，即係喺共產黨嚟講，其實最主要嘅矛盾就係階級矛盾嚟嘅。究竟會唔會個矛盾由政治矛盾變翻去階級矛盾？即係譬如可能。工聯會真係集中講翻工人嘅嘢，就唔使好似而家咁，因為冇辦法，即係有可能另一邊嘅反對黨或者叫泛民又好，永遠都係可能反對政府嘅，咁佢就一定要去住保護住政府，就一定要支持啦。咁所以有一啲可能未必符合工人嘅利益嘅嘢咧，佢都要企出嚟支持。咁而家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或者佢哋而家建議，即係將政治矛盾呢樣嘢喺用佢哋用一啲方法喺選舉裏邊不再出現呢個親中反中嘅政治矛盾。在嚟紧究竟个议会或者在整个叫做管治体系里面嗰、那个集中翻去讲翻呢个民生，究竟做唔做都冇人知道。咁但系好明显，佢哋系尝试做紧呢一样嘢，就令到香港嗰个矛盾咧唔喺政治嗰方面，而系调咗去即系讨论民生啊，讨论或者阶级上边唔同嘅阶级喺呢、這个社会嘅分权。究竟呢个试验，嗱我话为之试验啦，究竟成唔成功我哋唔知道，但系好明显嚟紧嘅。方向是会这样去做咯。 但如果真的按照你刚才所讲的方向去做呢，分分钟就是那个你刚才所讲的阶级矛盾，即是说工商界和基层劳工界之间那个的反即是互相对抗的声音呢，可能会是更加大的。那这个又是不是真的有利于香港呢？ 但是其实 亦都冇办法避免嘅，因为其实一定会有即系香港呢、這个。叫資本主義社會啦，所以一定係會有呢個咁嘅矛盾。咁但係呢個矛盾我想，我諗係即係每一個社會都會有嘅啦。咁我哋咪嘗試可能喺議會裏邊解決呢樣嘢咯。咁最起碼即係喺中央嚟講，即係話個矛盾唔會再係針對住中央，而係針對住政府嘅政策去做。咁我諗呢樣嘢，中央希望可以見到未來嗰、那個即係嗰個話題個集中點喺即係香港一啲政治啊民生議題上面。 嗯，同埋頭先亦都講到啦，就係而家嘅即係選委會入面咧，區議會係有代表嘅，即係無論嗰個表述係叫做區域性組織代表啦，定係咧直情係寫埋咧叫區議會議員代表啦，即係佢哋係有份咧去選出行政長官嘅。咁當然就係透過市民先選咗啲區議員出嚟，然之後咧啲區議員咧就再去選翻啲代表出嚟，就再去加入去呢個選舉委員會啦。咁樣咁係一個咁樣嘅機制啦。咁當然都如果根據翻即係基本法第97条嘅説法咧，佢就係話香港特別行政區咧可設立非政權嘅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啊和其他事务嘅咨询，或者系负责提供文化康乐啊、环境卫生等服务。咁而区域组织嘅职权同埋组成方法咧，系由法律规定。嗱呢度咧冇话嗰个区域组织咧就系等于呢个区议会。咁但系我谂，即系过去好一段时间以嚟咧，大家都应该会觉得，喂呢个嘅区域组织其实仲唔系讲紧区议会咩？虽然佢喺好多事项上面都冇一个权力，但系佢真系做紧好多嘅反映市民意见啊、咨询嘅工作噶喎。亦都係有一啲嘅地區撥款功能喎。咁第二時，佢喺選委會入邊，如果係真係連呢啲職位都冇嘅時候，即係區議會佢嗰個嘅存在功能，首先喺地區上面，似乎而家咧有一啲嘅區議員都覺得咧，佢哋係同民政事務專員嗰度係即係做唔到嘢啊，一齊做唔到嘢。咁然之後作為一個即係選委會入邊嘅代表。又冇埋議席，咁第時區議會個功能仲係啲咩咧？ 嗱，區議會本身其實一路講緊，即係你啱啱講啦，非政權性嘅區域組織啦，咁所以一路都係講啲可能民生啲嘅嘢啦，或者交通啊、康樂事務等等。咁所以其實而家都有一啲聲音就係話，而家好似區議會每一次開會就係做一啲政治嘅議題，咁究竟適唔適合咧？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其實嚟緊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即係包括區議會嘅存在。去留，即係啱啱你提到啦，就係話可能有人建議，就係話嗰個選委會就唔好再包括區議會啦，因為選委會好似都係同政治有關嘅咁樣樣。咁但係你冇咗區議會呢樣嘢喺地區嗰度咧，咁其實地區仲有啲例如分區委員會啊等等，會唔會將來嗰啲委員會有更加重嘅角色咧？即係呢樣嘢其實大家都留意緊嘅，即係唔同嘅分區委員會啦，即係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可能大家比較少留意，因為咧就可能大家一講到啱啱好似陳燕平咁講啦，就一講到地區組織就係諗起區議會，因為大家都會有份去投票選啊嘛。咁但係其實每個區或者大部分嘅區啦，其實都會有分區委員會，又或者一啲滅罪會、防火會呢啲地區上面嘅一啲組織嘅。咁會唔會未來區議會喺地區上面嘅角色會分擔咗去其他呢啲咁嘅地區組織上面咧？都有呢個可能，亦都有人提出過。咁所以其實喺地區上面咧，即係唔單止啱啱你提嘅選委會，喺地區上面嘅區議會未來嗰個功能。或者嗰個責任甚至權力會唔會分散咗咧？其實呢啲我哋都係可能要去留意嘅。 但係問題就係你頭先所講嘅，無論呢啲啊分區委員會也好啦，滅罪委員會也好啦，佢首先個組成嘅性質就係以委任為主啦，係咪？ 基本上全部委任㗎啦。 係啦，嚇。咁第二就係、是。我想作为一个地区人士咧，你问佢，喂，你嗰区嘅分区委员会有边啲人啊？个名单喺边度揾啊？滅罪委员会有边啲人啊？名单喺度揾啊？可能对于一个即系普遍嘅市普罗嘅市民嚟讲，佢哋都揾呢份咁嘅代表名单都有难度、啊。咁加遑论就系话要去揾佢哋去反映对于地区事务嘅意见，哪怕就系、是、喂嗰条街污糟啊，嗰啲商户成日摆晒啲菜出嚟啊，又或者咧话嗰个嘅即系。交通灯啊，竟然咧就系绿公仔咧咁短啊，得个三秒钟，你要 加两秒系嘛？ 即系你叫大家啲市民点样去揾呢啲人出嚟去反映地区嘅意见咧？ 系，所以就系牵一发动全身嘅，即系假设如果即系区议会将来嗰个权力或者财政 真係會分散去其他嗰度，即係其他嘅地區組織咧。咁其實將來嗰、那個即係可能透明度啦，即係啱啱你講個名單嘅透明度，或者嗰個委任嗰個情況，或者係點樣樣委任，或者委任邊一啲人咧，我諗個透明度都可能需要去加強。咁當然啦，到最後究竟係咪真係好似啱啱咁估算，即係有機會區議會嘅財政或者權力會分散去其他嘅地區嘅委員會裏邊咧？咁其實都要再睇政府咁樣樣點做嘅。 嗯，嚇，我諗都要留意一下啦，即係嚟緊嘅人大會議咧，會唔會係臨時加入一啲同香港相關嘅議程啊？嗱，不過咧，我哋休息一陣啦，又轉一轉另一個議題。其實都係同區議會相關嘅喎，就係、是、西環碼頭咧。原本就係一個有啲人咧就形容係一個打卡位，就係、是、天空之鏡啊咁樣咁啊，走入去影相嘅。但係咧就係、是、海事處咧，佢就最近係封咗嗰度，就唔俾咧非工作嘅市民去進入啦。咁有區議員就話咧，啲政府部門係冇任何通知之下咧，就草率做咗一個嘅決定。而啲碼頭工作嘅人士咧，亦都話咧，過去一段時間咧，有一啲嘅非碼頭嘅工作人員咧，就入去，甚至係造成咗一啲嘅擾亂啊等等嘅。嗱、1872311，大家有冇入過去打卡咧？特別係西環嘅居民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在过去一年，好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坚守维基百货的精神，带给大家更多生活资讯。 一首音乐代表了一个选美活动，一听你就知道。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你一听到这只主题音乐就知道有我张伟基陪住你。 那些年张伟基， 到尾啊，埋案未啫，世杰，我有啲晕浪，我想做。 咪住啊，瑞文，顶埋佢。事关我哋喺外展训练学校嘅帆船致丰号上面就到噶啦。讲埋俾你听啦，今个星期我仲请嚟咗外展训练学校嘅前教练黄伟健，分享点样喺船上面监测海上天气。 而我就请嚟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倾下乜嘢系绿色复苏。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日日是好日，除了是一部电影之外，在现实生活之中有什么启示呢？何谓好日？不同人对于过好日子有不同的定义，生活营营役役，如何保持乐观心态面对每一日呢？岑日非同嘉宾岑宽华居士、潘树人一起讲日日是好日。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西环码头呢个打卡位咧，你有冇去过咧？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倾倾嘅。咁啊，金文峰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揾嚟中西区嘅区议员啦，系石塘咀嘅叶锦龙啊。叶锦龙你好。 叶锦龙你好。 系你好，系金文峰 ，hello。 其实咧呢一个西环码头咧系几时开始封闭噶？ 其实咧呢个码头咧就系、是、今年嘅3月1日啦，就正式就封闭翻嘅。不过其实 exactly 封闭嘅时间咧就系2月28日嘅晏昼12点。咁因为咧海事处嗰边就话咧要试行嗰个措施，咁就正式闩咗道闸。咁所以就系礼拜日嘅晏昼就已经闩咗噶啦。 佢封闭嘅原因系啲乜嘢咧？ 海事處同我講嗰個原因咧，就係、是、話一個防疫嘅措施，咁樣咧就所以就要封閉，就要避免太多關碼頭起卸貨物嘅人咧就進入咁樣咯。 係，咁佢有冇講到話呢個措施會去到幾時咧？ 嗱、那個措施嗰個詳細咧，就即係其實佢都冇講得好詳細俾我聽嘅。咁而嗰、那個去到幾耐咧，都冇好詳細咁説明。但係咧，因為佢主要同我解釋個原因咧，就係話係一個防疫嘅理由啦。咁我估計佢可能係呢一個嘅嗰、那個疫情放緩咗之後，唔知會點樣去處理咁樣咯。 嗱，其實咧，我哋嘅同事咧亦都問過海事處㗎。咁海事處嘅回覆咧就話，這個西環嘅呢個公眾貨物裝卸區咧係為本地同埋內河船隻咧提供停泊位同埋場地轉運貨物嘅，主要咧就係俾一啲從事貨物裝卸嘅人士使用啦。佢唔係一個休憩嘅用地，場內咧亦都不時係有大型車輛咧同埋吊機運作。營運商咧亦都曾經多次反映啦，公眾人士咧入到去 嗰個裝卸區對貨物嘅裝卸工作咧造成影響，所以咧為免影響貨物裝卸同埋公眾人士嘅安全啦，咁佢哋過去咧一直都係有勸喻同裝卸區作業無關嘅市民咧唔應該咧進入呢個裝卸區內嘅。咁頭先亦都同阿金文峰傾到呢個問題啦，嗰度究竟係咪真係一個適合普通人入去嘅地方咧嚇？ 不過其實咧，係呢一個位置上面咧，其實因為好多嘅唔同嘅即居民啦，又或者係市民啦，其實一路以嚟都係好活用呢一個嘅地方，咁樣咧去做一啲平時我哋喺公園啦做唔到嘅嘢，即係可能係踩下單車啊等等咁樣嘅情況。咁即係以往啦，即係講緊係幾年前咧，其實都一路以嚟都有唔同嘅街坊都有去用。都相安無事嘅，只不過啊，因為過去呢一兩年咧，事實上亦真係多咗啲嘅情況發生啦。咁我自己做本區區議員，其實上任到而家，其實都有一直都有同碼頭嗰邊去做聯絡，咁亦都不時都有聽到佢哋嘅聲音，咁樣咧就係碼頭裡面有啲嘅可能係電視毀壞啊，又或者係一啲卡板俾啲小朋友射咗落海啊咁樣，即係一啲類似咁樣嘅個案都有時都會聽到咯。咁所以即係其實我舊年嘅年尾亦都係有試過喺呢一個嘅社交媒體嗰度咧都贊過文，咁樣咧就勸即係大家即係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唔好阻到呢一個嘅碼頭嘅運作，因為可能區內嘅人就會清楚啲呢一個碼頭除咗係俾呢一個嘅內河船之外咧，即係其實所有香港去到離島啊、長洲、坪洲、愉景灣，甚至係去到澳門嘅一啲嘅貨運咧，其實都係靠呢個碼頭去運作。 咁就住政府今次即係刪咗，即係因為疫情嘅原因啦。咁你自己嘅意見係點樣呢？ 其實呢疫情嗰個措施呢，其實我哋係同呢一個嘅海事處呢喺年頭都係開過一次嘅會嘅，咁即係年尾年頭嗰陣時，咁即係都係就住有呢一個嘅碼頭嘅商販就投訴就有太多嘅人進入啦咁樣，咁亦都呢係亦都見到呢有一啲嘅人呢係冇戴口罩入去咁樣呢，所以呢其實都當時其實都有同海事處保持溝通，就係話呢要求佢哋可能呢就加返啲 banner， 咁即係加返啲橫額呢就提醒呢所有進入碼頭嘅人士，不論佢係咩人都好啦，即係雖然呢個碼頭主要都係俾呢個貨運裝卸相關嘅人咧，咁就一定都要戴翻個口罩咁樣咧，同埋咧就保持翻個社交距離咁樣。即係而當時海事處其實都係好合作咁樣咧，係去做咗呢啲咁樣嘅提醒俾市民。咁但係所以我又好驚奇就係咧點解即係海事處喺今次推呢一個政策係會咁倉促，冇諮詢區議會，亦都冇諮詢即係包括我在內嘅三位當區區議員嘅同事咧，其實係連民政事務處都係通知一聲咁就算數，即係呢一樣嘢令我比較上面比較驚奇嘅一樣 嘢。不過咧，阿葉錦龍啊，即係如果根據翻我頭先所引述嘅，即係海事處咧回覆我哋嘅同事嘅查詢咧，似乎封閉個主要原因咧唔係為咗防疫，而系因为真系实在有太多咧同装社区作业无关嘅人士咧入去嗰度，咁扰乱咗相关嘅工作。咁因为嗰个回复嗰个亦都有讲到嘅，就系、是市民咧系可以去到装社区咧两旁嘅卑路乍湾海滨休憩用地啦，同埋咧中西区嘅海滨长廊咧都可以喺嗰度休憩。即系个重点就系、是。可能是不是因為防疫，而是因為那裡真的不適合普通人進去，是不是呢？就是安全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作業的理由。 如果是作業的安全的話，當然就是在碼頭的運作時間其實最理想就不要有其他人入到去，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始終碼頭裡面都有很多的大型的即吊機啊，又或者產車啊，又或者貨車是會出入的。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碼頭唔係運作嘅時間咧，即係其實過去好多年，即係過去咗十幾年都好咧，其實都係有唔同嘅街坊咧係會入去唞涼啊等等，即係做一啲係即係公園裏面做唔到嘅動作，即係例如就可能踩單車、放狗，又或者係跳下舞，即係呢啲嘅動作其實喺公園裏面係完全唔做得嘅，即係尤其是喺兩邊嘅康文署同埋係發展局嘅休憩用地裏面咧，其實都係有欄杆啦，而且亦都有好多嘅限制係唔俾做，咁所以先至即係喺即係最初就係喺大家互相尊重嘅情況之下，咁樣咧就呢一個嘅空間就喺碼頭冇運作嘅時候咧，咁就係即係有啲嘅街坊咧就係入得到去咁樣做呢件事咯。所以其實原翻即係我哋要歸根究底，其實點解市民會即係千辛萬苦咁樣走入去呢個碼頭裏面？其 實都係源於呢個政府對於海濱甚至係公園嘅管理政策咧，其實太過黑板，亦都係令到有太多嘢禁止，都令到佢哋要另覓空間去做。 好，唔該曬你，葉錦龍。不過金文峰似乎區議會係咪都應該喺度擔當翻呢個角色咧？就咗今次事件， 其實就應該嗱。點都應該同當區嘅區議員去交代翻聲嘅，因為其實始終即係區議會員如果乜都唔知咧，突然間咧俾人市民問到，佢哋都唔知點答，都好尷尬個身份。 好，今晚唔該曬金文峰，拜拜。